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54集。日后，今年中博守备军军备所需也是个大数目，沈泽川不可能自产装备，铜矿都靠西边，那些偷偷摸摸倒卖官铜的行商去年的货都压在手里，此刻眼睛都要急红了，迫不及待地想搭上中博这艘船。不用府军去敲门，只要府军说句做生意，这些人就肯千里迢迢地过来销货。要知道梁崔山和江青山现在查得严，这些官铜再压在行商的仓库里，一旦被追查出来就是死，天底下能一口吃掉这么多货的只有沈泽川。启东军粮沈泽川也不愁，沈泽川当初拿掉西市的铺子靠的是西丹和葛青青，费了些功夫，因为西市是世家，讲究姓氏传承，所以他留着大夫人没杀。但是严氏不是，严氏靠走茶起家，一窝拜把子的江湖兄弟在严和如他娘那一代里有情分，可到了严和如这一代就是有能者上位，没有了严和如，底下乱七八糟的兄弟都情愿跟府军谈，启东军粮甚至不需要沈泽川开口也有人替他供应。严和如很重要，但他远远没有自认为的那么重要。 柳州港口都是严和如督掌，其中详情我们确实不清楚，但是觉西还有西丹在替府军打理生意，让他派几个人过去主事倒也不用太担心。眼下集在港口所需的银子数额不小，由中博单独承担恐怕难以继续。 沈泽川闻言便道， 袁卓的意思是 府军迟早要回去都，到时候天下的行商还是府军的行商。 姚文玉缓了些许，待咳嗽下去才继续说， 港口建立起来做的也是大家的生意，府军不如把这批银子留给行商们出，让他们落个情分在里头，日后府军只要拓开柳州调整关税，他们就是新朝的钱库，也是府军的钱库。 不仅如此，燕和如在柳州新建港口这个想法很好，海湾能够停泊足够多的船，柳州及柳州周围的城镇兴起就在眼前，这是个即将开垦的肥沃田地，只要行商们不傻，就一定乐于跟着沈泽川在这里分羹。姚文玉甚至能够想象到，等到那一天，世家陈科已经荡清，天下开始休养生息，柳州将成为沈泽川贯通东南的第一大港，甚至是连通海外的第一大港。那一天，姚文玉猛地掩住唇，剧烈咳嗽起来。他在仓促间碰翻了茶水，热茶滚溅到他的薄毯上，打湿了双腿。沈泽川已经站了起来，接住茶杯俯身唤道， 袁卓。 姚文玉没有说完，他那么多的话都在胸腔里，却被咳嗽堵死了。他一边掩着口鼻，一边抬手示意无碍。沈泽川看见血浸湿了宽袖，当即喝道， 飞升，叫大夫。 外边的费生应了声，掉头就喊人。乔天涯听到咣当一声就觉得不好，不待沈德川换，已经先连进去了。古今在洛山收到了端州的信，他当时正准备上马继续奔驰，待看完信以后神情复杂，转身问顺路来调马的霍凌云， 这是你临行前府军写的信吗？ 嗯。霍凌云拉着自己的马点了下头，拧开水囊猛灌一口， 就是昨夜写的。 古今把信收到怀中，重新抽出另一封递给霍凌云， 这是二爷给府军的，前去探查马车的锦衣卫究竟怎么说的， 说是河州衙门穷追不舍，把车夫逼急了，驾车是顺着失修的马道跌到河沟里。 霍凌云把水囊挂回去，再把萧迟野的信谨慎地收到怀里。 几个人下到河沟里查了两个时辰，没活口。 古今神色越发难看，他奉命过来实际上是要替萧池也看好一灯大师，岂料大师就这么没了。古今站在原地百思不得其解，自言自语， 大师去河州干什么？ 那不是他所家吗？ 霍凌云跑了一宿的马，这会儿浑身都是汗味，他道， 按照严鹤如的意思，大师是病死的，他倘若早就料定自己活不久，也该回去见见亲眷。 大师出家时就断了俗尘，他家中还剩下的都是旁亲，不是亲生兄弟。 古今说到这里想起大境，继续说， 况且大师约好今年要回大境，他若是早就料定自己活不久了，也会先履行约定。 霍凌云没跟一旦大师打过交道，他看着日头出来说， 我休息的差不多了，该上路了。 古今牵着马让开些许，霍凌云调转马头后对古今说， 你到了交战地记得跟二爷说，谭胎虎也想试试他的新刀。 古今没应，而是说， 让老虎自个儿给二爷写信，我不回交战地了。 他把靴子上的泥巴蹭干净，翻身上马，用马鞭指向另一段， 我要去趟河州。驾！ 眼下挤满了大夫，都噤若寒蝉，不敢喧哗。费神看这地也不是讨论的地方，赶紧安排大夫们去隔壁。孔岭没进去打扰袁卓休息，跟在费神后边询问道， 大夫怎么说？ 费神看了眼静止的竹帘，抬臂应着孔岭往边上走，小声说， 都怕得很，开的方子还不如咱们锦衣卫自个开的，不敢给先生用重药。 孔岭虽然涉猎广泛，但确实不通药理，他神情微正，定了须臾。 那这 费生不好说，先前大伙儿都把希望寄托在一灯大师身上，严和如这一下打得谁都措手不及。他避开新茂的枝桠，只说， 府君昨夜给葛青青写了信，让他们在绝西十三城找大夫，等到六月以后就能到端州。 但这三个月怎么熬？费生不敢妄言，他昨夜看着大夫进出也悬着心呢。杨文玉平时强撑着，先前在磁州安抚前来投奔沈德川的名士时就耗了精力，当时又和孔岭等人连夜商定六州衙门的安排，后来再从磁州往端州走，到了端州其实一直没见好。孔岭站了片刻凝重道， 你且候着，我给府君回个话，府君一宿没睡，还在堂内等着消息。 那您得劝劝我主子。 费胜被杨文玉可写的架势吓到了，追了孔岭几步， 昨日听闻大师没了，我看主子也不大精神，这会儿再替袁卓先生悬着心，别给熬病了，这里有我跟乔天涯看着，出不了大事。 哎， 孔岭匆匆地应了，提着袍子就出了院子。他到沈德川的院子里时，看府君正站檐下听丁桃讲话，沈泽川看见孔岭就颔首示意丁桃先停一停。丁桃自打端州那次后就乖得很，当即闭嘴退到侧旁给孔岭让出位置。孔岭斟酌着用词， 刚睡下，院子里这会儿在熬药，乔天涯守在边上，府君也不必太担心。 院内清静，沈泽川沿着台阶下来， 大夫没个确切的话吗？ 孔岭看沈泽川神色不悦，跟在边上， 这些大夫都是山野郎中，没见过袁卓这般的人物，自然不敢拿寻常药方糊弄，讲话也谨慎得很，但都肯静心，没人敢马虎。 沈泽川何其敏锐，听到孔岭这话就知道这群大夫里没人能给袁卓治病，都只敢往条样上凑，尽力避开风险。 给于小再发封急信， 沈泽川嘱咐， 让他巡查各州的时候留意各州大夫，能找到的都往端州送，诊金就从我的私银上拿，要多少给多少。 孔岭也停下了，看那头的禁卫过来递信，就没再出声打扰沈泽川看信。沈泽川翻过信，看见上边是葛青青的私章，他拆开信看完了递给孔岭， 去都的仗打完了。 孔领看了少顷， 大帅现下不缺军粮，缺的是爵位，这事太后看得清，还要一位强逼，反而助了薛延清一臂之力。 他是骑虎难下，心里边想用戚主银，却着实没有再能拿出手的筹码。真的要打起来，韩城那2万督军谁都打不赢。 当初沈德川说的远交近攻的局面早已逆转，曲多的疲态显而易见，他们往东面对中伯和李北只有八大营可以救急，丹城明田又闹到这个地步，根本没有军防可言，戚主银就是曲多的救命稻草。孔领看到最后微微抽泣， 潘祥杰和潘令死了。 沈泽川看苍穹阴沉，似有雨来， 太后如今的对手是薛修卓，哪能全身而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